民主运动或者寻觅理想的朋友经常会提醒自己的一句说话，毋忘初衷。而我们的特首奶妈就在国庆的时候提醒大家，一国两制的初心竟然原来是维护国家主权。撇开立场，我试试 Ben Sir 上身的语文结构去分析一国两制啊，一石二鸟啊，一鸡两尾，咁个重点系喺边度咧？嗱，譬如当一石二鸟咁样，那个一石系有咩意义嘅咧？如果唔系打到两只雀仔，咁究竟边个先系重心咧？嗱，一鸡两尾咁一只鸡炒到两味菜，重点出嚟系咪有两味菜咧？就咁讲，一鸡系咪真系有咩意义嘅咧？嗱，咁居然啦，今日有人话一国两制嘅初心系维护国家主权，我真系啱先知嘅。而呢个特首，香港嘅最高领导人，或者而家整个香港政府，究竟有几多人系帮紧香港人去发声，去维护香港人两制嘅权益，定系帮紧嗰个一国嚟强化一国而贬低两制呢？聪明嘅听众可以自己分析一下嘅。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黄宾州啊，又嚟到尾声啦，大家香港市民有冇领到好处呢？嗱，记得要跪地感恩，多谢党，多谢国家送我哋呢条高铁，送我哋呢个宾州啦。嗱，而家宾州配合埋高铁，相信一众以嚟行先嘅港珠啊，应该会好开心、好感动噶啦。咩话？有元芳嘅刁民出嚟示威，话高铁严重影响佢哋生活，仲话好多人想搬走添啊！嗱嗱嗱，呢啲就系未富先骄，要好好惩罚佢哋啦。等等先，听闻元芳上面啲豪宅大部分都系强国人买、强国人住，咦？点解会有强国人排斥强国人呢个现象嘅咧？嗱，仲讲到话影响生活添，咁元朗咧、上水咧、屯门咧，哇，好想知道呢啲市民究竟系咩心情啊！嗱，欢迎佢哋可以喺 Facebook 留言话俾佢知，佢哋点样欢迎呢啲自由行国内嘅同胞啦。我系强国生还者阿 Win， 好，欢迎翻嚟呢一节嘅强国生还者。 大家好啊！ 大家好啊 ！MJ 又翻嚟啦， 但系今集又系得两个人。首先喺呢度啊，同大家即系 say 个 sorry 啊，因为上集一啲技术性嘅问题啦，咁所以就可能即系听到耳都歪埋，有啲人留言俾我哋。 正常都冇听噶啦，我听嗰几即系我睇咗几个嗰啲听开我哋节目嘅人嘅留言，咁啊庆幸啦，即系有啲事咧嗱，即系上天咧为你闩一道门咧，又帮你开翻扇窗咁样嘅。即 系 有呢件事，即系你话一件明明系负面嘅事，但系咧。就话俾你听，咦，原来真系有一班人系忠实拥趸，咁啊多谢班忠实拥趸啦。佢话翻俾你听，嗱呢一次我真系听唔到落去啦，咁样麻烦你尽快整翻好佢啦，咁样咁呢对我嚟讲都系一个好嘅鼓励嚟嘅。 系咁，所以咧，其实嗱，我哋都希望用翻今集嘅时间啦，回顾翻，因为上集我听翻，我都系自己听翻自己，都系听翻十几二十秒。 我谂九成人都听，即系听唔到落去噶啦，我都听落去，真系都觉得即系算啦，当冇嗰集。咁我今集重新嚟噶啦， 系。我哋就回顾翻上一集啦，亦都有少少变动嘅，因为我记得我哋上集同阿 MJ 就呢个肚屙啦，咁我同阿八奇录嘅时候咧，都主要告苦，当时咧范冰冰就拉咗，就亦都即系出嚟道歉。我印象中咧就未宣布话要罚钱， 系啊，啲人仲系谂紧使唔使坐监啊，咁样好似系咁 cap 嗰个范冰冰喺度坐犯妇人咁样嘅图出嚟啊嘛。 但系钱解决到嘅问题就唔系问题啦， 系 咁而家据说净系俾大概九亿人民币啊，十亿左右嘅港纸咧，就可以解决到成件事噶啦，就唔追究刑事嘅乜嘢责任。但系带出嚟咧，就好多嘅艺人咧，就好担忧， 濑晒嘢啦。 系啊，真系可以。 有啲系咩？直头收咗钱啊，都要即系揞翻出嚟，话唔知设个上限几多千万咁啊，一千万。咁你超过一千万嗰啲咧，譬如赵薇嗰啲咧，之前收咗一啲节目系收五千万嘅。即時要嘔翻四千萬出嚟。 而家咧，據說咧，國家重點要招呼幾個對象嘅，包括頭先 MJ 所講嘅趙薇啦，亦都有而家熱播，但係應該好似香港好少人睇嘅《如懿傳》裏邊嘅主角周迅啦、霍建華啦，呢啲都係重點嘅被查對象。 其實你講成個娛樂圈或者以我認識嘅大部分做生意人要查嘅話咧，就真係無限查啦。 咦？我前幾日咧同個國內同事傾偈，咁啊就。问到范冰冰出嚟会唔会就即系玩完啦、啊，即系个形象大插水啊？佢个回复咧好奇特噶喎，佢话其实一定唔会咯。我话点解你会咁睇咧？佢话因为范冰冰首先佢唔系话吸毒， 不是说贩毒，亦都不是说是有啲咩做小三啊、嫖娼啊，当然范冰冰唔会嫖娼啦、咁亦都唔系做一啲即系喺道德上面系有问题。跟住即刻嗰下反应就同佢讲啦，我话吓咁即系瞒税系值得表扬嘅，系光荣嘅一件事嚟嘅。 即系道德上咧，嗱，因为咧我谂好多内地嘅朋友，佢其实心底佢都明白噶，呢、這个所谓逃税咧，其实就即系唔系今时今日突然间有个人即系好邪恶咁样攞晒你国家啲钱咁样嘅、而系不断系发生紧嘅。即系你就出嚟啲咩阴阳合同啊啲，即系咁呢个名词可能你未听过，但系即系其实呢件事，我相信或多或少会知道，所以就觉得诶、其实都系真系揾佢嚟制旗啫， 系 系啊，就唔系话真系一件好错嘅事咁样 咯。即系可以咁样讲啦，佢哋会觉得诶、国家个税唔合理，太重，抽完嘅税又唔系做翻喺福利啊民生嗰度，合理嘅应该即系私底下潜意识会有一个咁嘅想法。 我直 头一般老百姓绝对系咁谂。 一般老百姓唔止啊，所有做过生意的人他都说不逃税哪有生意做啊，即类似是这样的讲法言辞 wording 可能有点不同、所以他们全部都是知道这件事发生的。而我记得有一次是好像是你讲的、在节目都讲过、中国的法例呢全部很完善的， 是 很、完美的，一定可以 charge 到他。但是问题就是说、中国的所谓法治呢，就是他的法治在这里、有100条关于税项 的法律他都不执行的嘛， 是、 到他想执行的时候某一天、发现哦，阿 V 老板啊 ，MJ 老板，你两个，原来你两间公司咧喺过去嘅十年发放嗰啲福利系冇报税嘅。哦，你当时咪买嗰啲嘢阴阳合同嘅，系冇报税嘅，就当住你哋。 系、所以咧，即系咁样讲啊，先。回顾翻睇，我同同事讲翻对说话啦，佢就话觉得系好合理嘅、反而一般老百姓仲会系同情范冰冰嘅、会支持佢，即系就会觉得你话其实大家理解嘅，国内个税率系40%-50%嘅，好恐怖。但系有时回心一谂。美國、加拿大、歐洲好多國家都係差唔多依個嘅稅率比例㗎啦。咁點解會出現國內大家會針對個税啊、覺得唔公平唔合理？喺美國、加拿大，你好少聽到美國佬啊、加拿大佬啊出嚟話誒個税唔合理，唔會喎。 因為咧譬如美國、加拿大啦，咁佢哋嗰個税咧係有一個好完善嘅機制，令到所有老闆、所有老百姓都明白，亦都去相信，亦都願意去跟從呢一個定律，就係、我哋交咗咁多嘅税，咁你就到時會有啲點樣嘅福利俾翻你。咁同埋咧就係佢哋嗰種税咧，譬如話佢係會計算到唔會令你個行業，因為大家冇著數噶嘛。如果計到一個行業，譬如30%税，原來令到你行業冇得做嘅，佢一定會喺你嗰個行業度俾翻啲寬免措施俾你。哦，你係做呢個行業嘅，對國家有啲咩貢獻嘅？咁我哋喺你個税度減翻10%啦、8%啦，令到你個行業繼續有得做。咁佢哋係一種所謂即係一個好公平、公正、透明、公開，大家係接受。大家商家啊、民眾啊，大家都係一個民主嘅一個，大家一起去參與，然後出嚟大家接受嘅 rules 哦，30%、32%、34%，多多唔多，少一啲唔少咁樣，一個咁嘅定律。而家國中國我哋嘅強國係啦、究竟譬如而家係幾多歲啊？50%、40%係點樣計出嚟㗎？係嗰40%、50%嘅税之後會用咗邊㗎？就冇人知啦。 哎呀，即係都幾可悲嘅一件事啦。不過嗱，我哋再抽身翻出嚟睇范冰冰呢件事啊、其實發一路喺個娛樂圈。我記得當其時早大半年啦，咁范冰冰即係消失咗嗰一段時間，都好多人喺度講話呢啲陰陽合同呢啲情況。佢哋就娛樂圈有啲人喺接受訪問嘅時候都講噶啦，一直以嚟都係咁樣。 係啊， 咁就係翻翻轉頭啦。點解會到今時今日先至查呢？喺上星期我同白琪嘅討論裏邊咧，大家都喺度。好擔憂噶，喺度研究緊，其實國內個經濟係開始步入寒冬啊，即係用翻一啲金融嘅術語就係硬着陸啊，即係兜口兜面，即係由二樓跌落嚟，撲街砰咁樣。 如果係飛機啊，即係機毀人亡噶咯，硬着陸喎。 所以會係好恐怖嘅一件事嚟嘅，因為查税是其中一方面，我們上星期也有討論，或者最近的新聞都有講，就是說大陸就說如果在住滿183日，即是半年時間，全球你的收入 你都要交中国的税。 哦，这个就不嬲都是的，不嬲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是这样的规定的。但是过去来讲呢，就只有美国可以做到的，基本上。因为只是，即譬如一个当是一个新加坡人这样。新加坡人。他在美国住了183日，跟着他在地方有其他，譬如他在香港住了另外的182日的这样。咁佢喺香港嘅收入咧，美國政府係真係有辦法知道嘅。咁所以之前咧就話美國嘅稅務局好勁啊咁樣，咁啊確實係嘅。咁中國而家或者其他世界上好多國家啦，開始去越嚟越多行呢、這、一個稅務嘅追翻嗰啲國民咁樣。咁其實呢個就純粹係即係作攞出嚟講，但其實呢個就行之已久嘅呢、這個概念。 不过亦都系种种嘅事件系一齐发生咧，即系亦都令到我哋去考虑，就系去谂紧思考，究竟会唔会系呢个嘅贸易战对国家或者系我哋嘅国家领导人或者众嘅高层领导啊，开始担忧而家国家嘅即系经济发展 咯。咁啊，肯定系啦，即系无论系嗰个市场嘅气氛啦，或者头先咁样睇落去好多嘅种种事情，好似国家真系等钱使。 因为呢我哋头先咪前同阿 MJ 都讨论噶，最近呢就有宣布就系话马云事件当然系其中一个啦，咁亦都宣布咧喺好多嘅民企，当然系百强啦或者五百强啦，即系一啲民营企业本身就老板说了算噶啦，即系老板话我哋个方向应该系点样，我哋应该点样做，但系而家咧最近啊就公布咗党委党会派一啲人啦，去呢啲其实一直都有噶啦，只不过以前就好少干预公司的经营或者运作，一些党委书记嘅嘢 系 不过而家咧，好似将呢个党委书记嗰个权力放大咗，包括你老细，你要做一个政策，你要做一啲嘅举动，你都要经过党委书记嘅配合。嗱，有啲似以前一啲将军喺外边打仗，咁啊，皇帝就好担心，咪会唔会造反，会点算咧？就派个太监做监军去睇住你啊，监视住你。好嘅太监，好嘅监军就当然配合仗，唔识打仗啊！大佬，哇，屌我仔，我喺个新者库度赌屎噶嘛，我唔系打仗噶嘛。但系唔好嘅就可能处处阻挠你，处处制肘或者去 cap 水。而家就担心呢啲咁嘅政策或者呢啲咁嘅党委书记会唔会搞事啦？上个礼拜我哋讨论咗一个好得意嘅例子嘅，譬如啊，因为党委书记代表党啊嘛，咁佢就会跟。要求翻呢啲咁嘅公司配合翻党嘅运作。我唔记得我哋举咗个例子就系，譬如海底捞。海底捞咧啊，啲火锅生意做得好出色，已经系全国有几百间店啦。好啦，咁啊一众佢嘅牛肉啊，可能系面啊、饺子啊、丸啊，做卖得好好嘅。突然间可能下个月啊，党就发咗消息啦，哇！呢排粟米好滞销啊，哇！全中国啲粟米都冇人要。好啦，咁于是下达咗个指令，叫呢个党委书记。海底捞里面的党委书记，你就跟管理层讲，买多啲粟米，净系可以买粟米，就唔可以买其他嘢。咁可能我系海底捞嘅老细，我会发现，喂，屌冇人食粟米， 咁我牛肉都唔卖啊， 你乜都唔准卖，净系可以卖粟米， 咁咪大镬啦。 咁如果你一个老百姓入到海底捞铺街，乜都冇嘅，点嚟点得粟米？ 停执笠啦。所以呢样嘢即系佢哋都要攞个平衡，但系咧佢哋嗰个呢一件事系对公司系一定系冇好处嘅，即系我做生意，我正正常常咁样，所以以前嘅香港啦，以前嘅冇咁多嘅政治考虑咧，香港系一个好适合全世界嘅人嚟做生意的一个地方啊。咁但系当一间公司，譬如话佢要去边度落广告，或者喺边度唔落广告啊，或者好多嘅运作都要有政治考虑嘅时候，哦，我请阿何韵诗嚟啊，我请阿黄秋生嚟，我明明系一个商业上嘅动作，无端端会有人话我呢啲系同政治有关嘅，当一切咁样拉埋咧，个生意就好难搞噶啦。 是担心的，同埋而家国内咧媒体咧不停咁强调四个字啊，已经过咗一带一路噶啦，唔系一带一路，呢四个字就系国进民退，就系话国家要进步，人民嘅生活啊或者系嘅自由度就要减退， 减退， 系啊，即系而家。经常性炒呢四个字啦， 咁不嬲都退紧噶啦。 都唔系嘅，起码睇下同咩比咯。以前就真系2000年初好多咩智能电话，当然当其时都冇啦。 唔系生活质素系好咗，但系你话嗰个人民嘅自由度啊，免于恐惧嘅自由啊，或者系畅所欲言啊，呢一啲究竟有冇进步到？我真系好怀疑。 嗱，回歸翻呢個四個字，國進民退啊。其實我哋頭先討論過嘅，有呢啲公司被逼要聽呢啲黨委書記嘅説話啊。咁包括啊，而家嗰個嗱，由頭先我哋亦都探討過一個茶税啦。當然有范冰冰呢啲咁嘅例子啦。其實仲有好多好多我身邊聽過嘅一啲事。 係啊，你咪前講嗰、那個即係逃税嗱，你覺得范冰冰呢個好大鑊啊？咁樣喂，逃税究竟去到點樣細嘅人都會賴嘢嘅地步？你頭先講嘅例子，我覺得都覺得幾好睇。 嗱，早排先讲一个唔系我切身啦，听翻嚟好似喺高登定系边度听翻嚟嘅，就系上海有一个空姐，咁可能飞去巴黎啊，飞去美国嘅时候就买一啲嘅 LV 包包啊，买一啲嘅美国嘢翻嚟就做一啲所谓叫做淘宝代购嘅 空姐代购咁样啦， 好正常，好合理嘅。咁、早排就话俾人拉咗，就原因就系话佢呢啲嘢、呢啲产品，你作为销售冇交税。咁啊，你话罚钱或者点都刑嘅，因为始终你都系冇交税，你作为一个买卖，你咪自己用啊嘛。咁、当然佢最倒霉嘅就系俾人 proven 咗去做买卖啦。咁啊，亦都好似系拘留过一段时间嘅，十日八日到啦，都惨。但系如果呢啲都拉嘅话，扑街啦！咁淘宝大把啲咩日本代购啊、香港代购啊， 系啊。 咁啲香港水货客基本上都可以死得。 诶、哎，好啊好啊，咁啊好多人嗌好啊好啊。 我相信头先我嘅引言 啊，受洗嗰班即刻拍掌啊！ 系啊，再讲一个切身处地嘅。我有一个朋友在国内做一些、都是代购的生意、在台湾、日本、就入一些药、譬如包括一些可能、在中国没进口、没进口批文的药、买回来、再做销售、早排直情是整个三个礼拜前被人拉了进去、到现在这一刻都未放出来。现在所谓公司他都有注册一间公司的，就说、要被罚款50,000元作为一个惩罚，咁同埋最重要个问题咩？呢个人到而家都未放翻出嚟噶，两三个礼拜噶啦，廿几日噶啦。正常你叫鸡啊，好似白旗而家消失咗都系15日啫嘛，系啊，14、15日啫嘛。咁即系你会好忧心啦。一般嘅老百姓以前最常经营嘅代购啊，可能系买下啲嘢啊，都做唔到。 系啊，微信嗰度大把人系咁样做啦。 即系会唔会系其中一个就系、大陆因为要追翻啲税收，咁、所以就不停咁同下面啲人讲、你哋要点样追？ 大陆咧，佢嗰种、所谓嘅法治咧，其中一个好特色嘅地方咧，佢系你唔知道系点样嘅，好多时咧就系嗰、那个皇帝啦吓、总之个权力嘅核心啦，咁啊讲咗一个方向出嚟，哦，我哋而家要打击逃税，系啦，譬如之前嗰上一个步骤系打擊貪污咁樣，今次當係打擊逃税。咁啊好啦，啊佢因為皇帝好忙啊，咁佢唔會同你每個地方嘅官員啊、廉政公署啊、省政府啊、區市政府去慢慢去解釋點樣打擊法噶嘛。係咁就得意啦。咁咧就變咗樓下嗰啲人咧就要揣摩聖意。譬如而家我 MJ 同埋阿 Win 咧係某個省某個市，哦，咁我哋要盡力打擊，等我哋個工作報告上面咧就會寫得好啲，咁啊正面表揚咁樣，咁啊所以咧就各人有各人嘅方法啦。阿 Win 就话：，我识一扎空姐，佢哋全部都逃税嘅，拉晒呢班空姐翻嚟，佢哋全部都系国家嘅叛徒咁样。咁我识嗰班咧就系我头先讲话卖药嗰班咁样嘅，淘宝卖药咁样，咁我咪捉呢班咯。咁从而变咗嚟讲，头先我哋讲啊，那个譬如有100条嘅税务法例，你而家去揾10,000个中国嘅市民出嚟或者老板出嚟。他哋有冇犯到呢100条？我相信当中有起码50-60有犯到，咁啊死梗。 50-60咁少、啊， 我保守估计啊，系啊。咁你所嘅阴阳合同，你揾全中国100间企业嘅老板出嚟，我谂佢哋即系多多少少都会有犯。咁啊，即系你监狱都唔够人啊，可以调转啊。嗱，而家有罪嗰啲咧就喺街嗰度， 冇罪嗰啲就喺监狱， 系啦，咁先够摆，先够摆啊。咁就系呢、這个咁样，即系你话所以我一直都讲中国的法治为什么就是他拿个法治出来讲、是最荒谬的一件事，就是说因为他的法治 是令到大家是很没信心。为什么就是刚才所讲，就是你的法例你写在这里， 你又不是去执行，你又不是长期执行，你又有些选择性执法，那、又是你说了算，当中还是不是法治，还有多少部分是法治呢，就是令人很疑惑。所以中国的无论是人民或者公司、很多就是经常虽然在这里找到钱，物质生活越来越好，之前咁样， 咁但係都對呢個地方冇信心，從而我就係話，誒點解我做移民咁樣咁多咁多嘅佢哋一心係愛國，佢真嘅喎，佢真係愛國嘅喎，但係佢都要選擇離開嘅地方，就係因為呢一啲嘢啊嘛。 其实咧，作为一个节目尾声啦，今节嘅尾声啦，其实经济开始步入寒冬，咁而家嘅开始感觉到，而家目前啊，成个国内嗰、那个用翻啲黄语啊，个氛围啊，系开始会出现一啲乱象，个人会系比较担心嘅，所以亦都喺度奉劝我哋新患者嘅听众啦，即系依排出入国内嘅时候，即系尽量小心，因为就等于啱啱正如谭 M J 所讲嘅。如果是一查你，或者可能只不过大家其实很简单，一搜大家譬如回国内在搜大家的电话、微信、WhatsApp、Facebook、可能讲过一些稍微讲过一些不敬的说话，他就绝对可以上纲上线的了。 或者你帮手买个 iPhone， 就有出 iPhone 就出了。那你带个 iPhone 上去，其实要犯他刚才讲的例规例，他都犯了。 对啊，同埋大陆的法例不是行普通法的嘛，他是要你证明自己没有罪的嘛，是不是说他证明你有罪的嘛。所以奉劝我们的听众啦，那啊出入大陆的时候就小心一点啦。 要祝大家出入平安啦。那啊这节目时间差不多了，下节继续。 好。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